市工商局近日在官网上通报了流通领域的服装抽检结果，市场上36批次的成人服装质量存在问题，涉及的主要问题为产品使用说明、纤维含量、 pH 值以及色牢度等项目不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，其中多个的知名品牌的服装容易开裂，导致抽检不合格。在清明假期期间，有网友爆料称，北京的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有游客追逐孔雀，甚至对孔雀造成了伤害。八达岭野生动物园的相关负责人也证实此事，称园中的孔雀可以近距离的接触、喂食及照相，但是园内竖有告示牌，若在园区中发现有游客伤害动物的行为，会马上进行制止。北京的一名乘客赵强在早高峰乘坐地铁五号线时，因为后面的乘客快速向前拥挤上车，瞬间将他挤到了车内，撞到了对面的车门上，导致这名叫赵强的乘客四级伤残。近日北京昌平法院一审判决地铁公司赔偿赵强医疗费用共26万元。 才能进入你的心，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，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，要怎么担心，要多么幸运 爱情，本来就不公平，你不

我用未来换你我的缘，从来风花雪月无常，我却不能笑着遗忘。

渐的吹散你我身旁余热，不够彼此信任，还是有了裂痕。为什么感觉有些陌生了？沿海岸奔跑，寻找属于我们的岛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